ChinesePod.com 我们今天来谈谈你的合同。合同期限是一年。 好的，这个没问题。 老师的工资是每个月7000。 哦，学校有住的地方吗？ 学校提供住宿，是免费的。 那我的签证怎么办？ 学校会给你办工作签证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学校可以报销我的往返机票吗？ 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工作满一年。 哦，我的假期是怎样的？ 所有中国的假期你都有，而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免费学习中文，不错吧？ 挺不错的，不过我还要考虑一下。